有一点不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什么东西。你们下次看到直接跟我讲就好了，没事的。你们说我说话太直接，有点强势。我以前没有意识到，但是我现在你们说了之后，我意识到。我想弥补一下嘛。然后你们说我经常借你们东西。我确实，我记性是真不好，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忘了。我现在把我那些钱都还给你，我有的我记不清了，我直接还你们整的。 不是，但是这个还钱的事情，你先跟你们讲吧，因为他有可能，对吧？他已经就是私底下已经帮你还了， 我知道了。 不让我跟你说。现在你不是说你要还钱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说了。 那我知道，他跟我，好。哎， 没有， 真的对不起，对不 他有没有说是有遗产的？他会不会父母会给他转账？心里边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 我知道你们本来都是，我知道我们本来都是好的。我们都是。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，不同的生活环境，还有不同的父母，他们教育出来的人一个都不一样。我看到你们，我也知道世界上是每一种人都会存在的。可能你们真的不习惯我这样吧，但是如果真的妨碍到你们生活，我真抱歉，我抱歉。你们不原谅我也没关系，我们每个人的圈儿都不一样。反正我把今天这些话说出来，我也是想，我也想好好在这个宿舍里说话，好好的在这儿度过每个夜晚，我不想晚上带着。难过睡觉。行了，我真抱歉，抱歉，对不起。 要不然明天再说。 你们有想说什么吗？ 太突然了。 那个，轮到我值日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经常被扣分？第一个是我起的比较晚，这我确实承认我起的太晚了。有的时候就是记不起，来不及，我又记不起，我记性太差。我保证我每次我值日我都想起来，好吧？我不能保证每一次都不扣分，但是我每次都是，如果想起来我绝对做。还有。我为什么有两个柜子？这个是就是，它本来这个柜子是我的，旁边那个是付志华的。他一走，他说可以让我把我的东西先放在他那儿。我说那就行了，那我就先放。没想到一放，那就是这两个，放了一个学期了。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。那你们说了，那我就腾出一个柜子来吧，作为公用的，我腾，我周六腾，然后我床上我卫生的问题，我以前也没有太在意你们说的，我现在在意的了。确实我承认我不太是那种特别爱干净、特别有洁癖的那种人，我做事也是不拘这种也不算小节吧。你们说了，如果我每天我去跳舞，我去练体育，我身上我难免会有一些汗味，我也不想让我自己有汗味。我以前我不喜欢洗澡，但是我为了我身上就是别有那种很吓唬别人的味道，我每天都去洗澡。要是不来不及洗澡，我就去洗个头，我怎么样都会把自己弄得。干净了， 这点你们放心，我以后我不会这样。然后关于那个借你们东西没还的事儿，我是真的，我记得最抱歉了。我一直说，不想，我不乱花我自己父母的钱，我更不希望乱花别人父母的钱。但是我有的时候我是真忘，我真的忘，我如果是真的忘了，我也行，你们提醒一下我，我确实我记性不太好。我以后我借你们东西啊什么的，我都拿笔写下来，我这样应该就不会忘了。我说话太强势，我会收我的锋芒，我不会那么张扬。我说完之后，我觉得，哎，我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你们说我多才多艺，说我开朗，说我性格大咧，这些我知道，缺点我也知道。你们说完这些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们跟我说的每一点，我都有仔细，我仔细的看了一遍，我妈妈也知道这个事儿呢，她也跟我说了很多。她还本来还想，明天来一趟学校，然后当面跟你们说的，但是学校不让进，然后就说，就我一个人来说这些事儿。你们要是以后不想跟我说话没关系，最坏的结果就是。依旧当我不存在。当我高一下的时候，我从来没踏入这个宿舍就是。如果你们愿意还跟我做朋友，我愿意忘掉之前的所有事情，我重塑我自己，我也重塑你们我在你们心里的印象，我这都可以做到，我马上就忘。我只是希望回到以前那种，进到宿舍能笑一笑、闹一闹的宿舍。我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挺突然，但是又突然又意料之中吧。以前也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事儿，我也谢谢你们说出来，你们说出来我才能改。虽然不是当着我的面说的，但是哎，换作是我也当面说不出来这种话。从我在北京到我现在转到珠海，一直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话，我真的谢谢你们，我谢谢你们给我指出这些问题。我也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，我不适应，我做出这种事情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，抱歉。打扰到你们是我最不想干的事儿，我一个人可以自己跟自己玩，我不想影响到你们的生活。也不想在一个宿舍关系感觉很奇怪，我也不行。行，我也说这么多了。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 就是 说出来这些事，其实我已经调整好了。你们想跟我说话就说嘛，没关系嘛，我又不会吃人。我也希望，我也希望。哦，确实，有的方面有点长，有的方面有点短。没有，你写那么多，你写那么多，当然跟我说点儿。 以后把这个集体啊，宿舍是一个集体，以后把这个不要让扣分，就这件事看着很小，但每个人都很小。 行，我真没把这事看小， 我也不说， 我真没把这事看小，我挺在意的。我要是不在意，我每天都不叠被子了。我以前，我要是不在意，我就我不到哪里我直接走了。我在意，我在意。 你会要扫地。 哦。嗯。行，小心。 嗯，尊重他人吧。 我尊重他人。 多尊重一点人吧。尊重一下别人说的话，不要太强势。 会改，我语言习惯这方面，我也是知道我有一些太凶了，可能以前也命令人多了吧，以前也习惯这样，可能也没调整过来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把握不好这个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话，语言方面，我会改的。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改。你们不说了。谢谢啊，我给你们鞠一躬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你们要不说我还不知道。 哦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们周日有课吗？有。几点？ 八点到九点。 你们剩下的人还有课吗？ 没有。 这样吧，我打算周日中午大概11点左右，我约你们出去一起吃个早茶，可以吗？你们来回车费全都我家报销，你们吃的钱全都我家报销，你们人来就好，可以吗？ 可以啊。如果你真要的话，咱们早下就断考，不耽误了。 可以吗？ 其实 不能再说了。 其实不用，时间。 不，其实这不是我的请求，这是我妈妈跟我说。车费我出。 是啊，我妈肯定不让我出，就会考。主要 就吃个饭。 没有啊，你过分了。 是钱多少？ 这些东西，我们 跟你们敞开心聊一聊。好久没敞开心了，上次出去还是上学期。说出来能好多了，说出来呗。我相信你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好， 那边儿。不行，我觉得可以。 不用付费。 这个课也不是我愿意，我是我妈妈想当面跟你们说一声，她已经来学校，我挺理解她的，我也挺对不起我妈妈，我觉得你们能去就去就行了。我妈妈其实挺喜欢你们说的话的，咱们高中。两年半没适应了，然后也应该看，因为知道咱这车型有尊重性，你就明白就行。因为原来的都来了，现在如果你们离得远的话，那就在爬爬山不好了。现在还有一个爬爬山的没看到来可以。然后我跟我妈妈说，让我妈妈去。其实你们人来就行了，其实就吃饭啥的。 你那不是那个问题，是我们这边的 孩子。就是你就觉得不是很好意思去， 没有， 就是觉得长辈对我们这种小辈开始如果有这种愧疚的话，我觉得我受不起，就是。 他不会说批评你们的，他没有批评我，他绝对不会批评你们，他们真的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们，他非要跟我说的，就是说，真的，我虽然也觉得你们说这句话，你们真的不理也不理，他还真的，他也是想当面跟你们感谢一下，他没有恶意的，真的。